仲諗緊買咩酒去朋友 party？ 拍拖紀念帶咩酒？家庭聚會又用咩酒呢？不如今次試下第二啲選擇。Gaffino 東歐葡萄酒專門店提供另類價廉物美的選擇，而家仲獨家代理多款日本葡萄酒。透過 Gaffino 網上商店輸入指定優惠號碼 Regacy 會員八折優惠。選擇一支屬於你的葡萄酒。 好，咁啊， 第三節先捉走 啊，係捉第三節捉走。 因為第三節咧係唔保住嘅。 你而家聽緊嘅係 www.regacy.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嘅網絡媒體，我係傑斯。 好，星期二哭波桑今晚又嚟啦，咁啊今晚嘅陣容咧就唔再單票獨到咯，有阿 Cheat Lab 喺度咯， 系 hello hello， 咁啊有翻 Cheat Lab 喺度，咁我講少啲啊嘛，咁啊三個喺度，咁就講講啲歐洲波先啦，咁未講歐洲波之前，咁啊循例啊都睇睇啲燈嘅，不過講啲燈之前咧，咁啊因為咧。即係最近你知呢個台咧就好多宣傳啦，又喺北周啊，亦都有啲訪問啊，又係蘋果日報，又有啲蘋果動新聞啊，訪問兩種啊嘛，所以都有啲新聽眾咧咁都即係都好有興趣對我哋個台，尤其是我哋個台嗰啲節目。咁啊有一個人啦，咁啊想問我呢個叫哭波桑嘅節目，咁啊究竟咩嚟㗎？咁啊叫做哭波桑呢三個字英文字都唔拉更嘅，咁啊查實哭波桑係咩節目咧？慈山。 我哋一个回顾加前瞻嘅节目啦，足球节目啦， 咁 简单啲嚟讲就係、有唔係第一集，第一集讲返 简单啲嚟讲就係有波又有桑，有时都会有哭嘅一个节目啦， 有哭亦都有哭啦， 有赌未为输啊嘛，梗系有哭啦，系咪？ 有啲希望俾你，亦都即系亦都取其谐音，亦都等大家可以哭一哭嘅周中。 咁首先就好简单啦，就要哭波桑咧，咁咪要听我哋要哭波桑呢个节目，呢个第一。第二咧就其实咧，我哋呢个咧用一个比较正面啲嘅角度咧，系一个心理辅导嚟嘅，即系好多球迷啊输完波啊，咁啊喺度 believe 悭到 believe 俾你啊，有啲甚至我听过咧就直情喺个街。喺度最高嗰層啊，跳落去啊，咁呢啲就唔好啊嘛。所以我哋有呢一個節目咧，好緊要一樣嘢，就係、是、為大家提供啲心理嘅輔導。即係譬如講話阿仙奴啊，最近呢幾場即係輸到淋 麻麻地啦， 輸到淋，我哋就話俾你聽點解，我哋就覺得。咁樣 輔導下大家， 我驚嗰陣唔係輔導喎，我覺得係雪上加霜喎。 冇咁大佬，我哋呢啲 分析翻 分析分析 點解會搞成咁？ 分析第一，輔導第二，等佢哋啲心理強壯啲，咁咪心理承受到，唔好咁脆弱啊嘛，大佬。即係好似熱刺嗰啲啊，前嗰幾個禮拜鬧到佢趴街，咁今個禮拜5-1，咁啊 反底咯， 係咯反底又開心啊，即係突如其來開心，咁啊更加之高興。 唔係同埋可以盡量都話翻俾大家聽，其實你隊波踢得好好嘅時候，未必真係每一場都贏到。 冇錯， 但係你追求嘅未，即係唔好純粹追求勝利咯。你要諗埋你所擁戴嘅球隊，佢踢得好唔好先？佢踢得好，而佢即係盡咗力而落敗，其實係冇咩需要太過傷心嘅。 係， 呢樣嘢令我諗翻起早幾個月，即係有人講話點解輸咗波當贏波咁樣講咧？即係有啲球迷係咁講嘅。咁我諗呢一個係做球迷必經嘅階段嚟嘅，即係你唔可以寄望你自己隊波永遠都一帆風順。係 啦， 咁你知道點解輸、點解和、點解輸球十二碼、點解反球手球，聽下先嘅分析。咁啊，可能有啲得著 嘅分析。唔係我嘅分析，大家嘅分析，大家都有份嘅， 係 咁啊！所以最緊要嘢過咗今日，就算輸波，禮拜三又嚟過，又有歐聯歐霸， 即係重新嚟過，等大家放低件事。 所以咪有希望咯，係嘛？咁啊，再有啲歌啊，如果即係聽完都唔啱聽嘅啊，咁啊俾啲歌仔你，咁你舒服啲，因為聽完，因為聽完就瞓啊嘛，通常都正歌舒服啲，再瞓唔著咯。 師兄本土筆記啲那麼嚟嘅嘢啦，方便藥啱曬，十分到啦啩，咁都瞓唔到，無話可說。 聽呢個咩咯？阿 Jackie 嗰個節目好有嗰個療效嘅， 再加三倍療效係嘛？係 啊， 犀利。 藥效唔夠再加， 嗰個簡直係特強乜乜啊！ 好，咁就咁啊，因為有人要我咁，介紹翻呢個節目喎。咁 耐唔耐介紹一次啦？ 咪講下咯嚇。 咁可能新聽眾啦，咁啊呢個節目已經差唔多做一季啦，就係一季啦，係啦。 咁啊某啲高層啊聽到啦嚇，咁啊我唔寫啦嚇，某啲高層知嘅。好，咁就登啦，咁就傑斯仔循例又唔提供。 啲漫迷今呢兩個禮拜都唔知做咩事。 係咯，阿琴都又唔提供喎。 係啊， 兩個都係漫迷。 呢啲啊七。 但係呢兩次佢唔提供曼聯贏波㗎喎。 係啊，呢兩兄妹唔知做咩事。係 咪玩嘢啦？係咪真係順住個勢呢？ 係咯。 都係自從呢個獅子一話反曼大盤就敗聯盟將會暫停之後呢，曼聯係未輸過㗎喎。 係 啊，所以大家要密切留意呢樣嘢啊。 都要快啲同獅子反映下啦大家。 所以今晚呢場歐聯呢好難講啊。好，阿的總之係中一場啫，中曼聯。咁啊，都合理嘅。 系，終於有翻啲信念啦，佢跌咗好多次咧，系曼聯輸波噶。 大佬，你對紐卡素都冇信念啊，咁啊真係大鑊。 紐卡素最近四場波都好似係大敗，一球都入唔到嘅。 係啊，係啊，冇錯， 可以話非常之 hea 啊。係啊，咁啊 ，Steven 啦。咁啊 ，Steven 啊， 爭啲中， 應該中嘅佢呢場，即係我哋陣間先講啦，係啦，即係點解佢呢個讓球主後和黑勝， 係喎，中四場，係 啦， 應該 四中三啊，暫時 係咁就其他嘅 Chile 啦，你就中曬啦，係一場卡皮夫就水晶宮，3-0啊， 我都覺得好有信心嘅，講真，我覺得水晶宮係起碼都和嘅呢場波。咁啊，結果仲要3-0大勝。 嗯，好。咁我自己唔講住。咁就英一咧就 一本半啦， 二中一 OK 啦。 英一長挑利物浦噶啦， 係啦，係啊，咁啊都係呢個訓練嘅問題。 佢而家都係 make stream 噶啦，佢而家都。 最遺憾就係諾域治嗰場就唔中啦。咁啊，事後連個曉頓都俾人炒 埋。 炒埋。係 啊，真係慘啊，真係。咁啊，慈山你咯，你自己講翻啦。 係。漢堡對利物浦信啦，星期五 呢度都炒一個，因為你話古信希比亞又係俾人炒咗。 呢度就半場入球勢就順利啦，咁就另外就車路士對史篤城就啊，佢上半場入咗波，咁啊 和， 係咯，罕有地，即係本來都預佢其實即係摩連奴嗰啲波通常都係半場就穩手，跟住就下半場先嚼，咁樣就啊唔錯啦。 對面有啲問題啫。 另外嗰個即係第三場就韋斯咸對利物浦半場入球大就中得唔開心。 你好險嘅其實， 險嘅，但係其實即係中得嚟就有啲唔係咁安樂。 算啦，臨尾利物浦贏到啊，算啦。 係咯，有咩唔安樂？ 有嗰球係即係陣間又再陣間講 詳細講 詳細講 事嘅下。沙特啊，利雲特對畢爾巴， 呢個臨尾即係脱咗腳啦。 係咁就 畢爾巴係贏噶嘛？ 係啊，畢爾巴贏噶嘛。咁另外就其他兩場中啦，水晶宮 三場， 又係嗰啲飛著嚟嘅，羅馬又係啊，原來全部中曬。 羅馬、斯米蘭係啊，水晶宮啊。 所以呢兩個禮拜 ，Steven 同夏沙特就旺 嘅， 好旺， 旺嘅係啊。咁啊 ，EV。EV 又狼啊中啦，奔福特中啦，咁啊罗尼安特就衰咗啦， 白礼顿 都衰埋，咁啊最近啲似乎啲命中率啊争少少， 一本半啦， 一本半啦，啊冇之前咁犀利，至于小弟嗰场荷兰波就唔使多讲噶啦，好坦白讲，咁啊因为就點解咧？點解會踢呢場咧？其實都講翻就係因為有個報道話咧，因為維迪斯啊，即係最近啲半年， 我知咩事啦。 最近啲半年咧， 都唔係好好。 主力皮亞桑咧就全面收起嘅，啊，因為上半季打得好好噶嘛，我都有提過。但下半季全面收起，戰績嘅日差 落啊， 咁啊有傳就話因為就唔想攞冠軍，就因為費事撞到車路士，就避免尷尬咁樣講嘅。 有關係嘅咩？ 嗱呢個就講少少新聞啦，因為呢個維迪斯嘅老闆咧，定係唔知一個高層咧，其實就係阿巴姆自己一個 friend 嚟嘅。咁啊，即係公開係一個朋友嚟㗎啦。咁同埋亦都話，即係呢隊波其實大家都知道啦，佢有好多球員都係喺車路士嗰邊借用。 係啊， 都有4至7個，咁一隊入面起碼都有4個啦。咁就佢有一次喺報章度咧，唔知鬼咁忘句啊，公開度講，即係各位班主公開度講就話艾波維治有同佢講過，就唔想喺歐洲賽度遇到維迪斯。咁就希唔想佢攞冠軍，咁其實呢樣嘢啊幾本末倒置嘅， 幾陰謀論 嘅，唔係第一，即係就算係抽到都唔係咁容易對到你啦，係咪？ 再加上其實以往都有啲咁嘅例子，有少少咁嘅例子喎。譬如嗰陣時哥本哈根都話過係同呢個車仔好 friend 嘅，亦都試過抽埋同一組嘅，係咪？咁如果你話唔想避免尷尬，定係唔想突，即係唔想令你失分咧，咁其實你如果大家有協議嘅話，抽到同一組其實咪應該仲更加易成，係咪？ 我咪唔知啊，咁佢咁諗，咁啊結果就夠江河入下。 搞得咁咩嘅你 啊？咁啊，本来仲谂住啊，即系先搞掂呢场就已经联赛冠军啦嘛，应该 系啊。 咁啊顺水推舟，咁啊顺水人情，咁啊一嘢搞掂佢啦。 点知和咗？ 咁啊点知又和咗？咁啊仲要维迪斯开纪录啊，查奥尔开纪录。咁啊斯科神下半场就追翻1-1。咁其实后屘阿即斯攻势都有啲嘅。咁啊不过就我就可能睇阵容就忘记咗咧，其实双方都有啲主力冇出嘅。咁就所以尤其是阿即斯都有啲主力，原来系即系斯安迪庄就应该冇出嘅，应该咁就所以就呢场波唔紧要啦，迟早问题，即系时间问题。 咁啊不过头先讲翻啦，嗰嗰单嘢查紧嘅，都有可能会真系 要上身嘅， 会上身嘅， 系啊， 因为始终你好似即系喺度背后操纵赛果啊，背后操纵一啲嘢。 今年似乎对啲即系对啲班主啊， 班主啊 嗰啲都有啲 对啲班霸都几 个都系咁样，其实即系唔好讲巴塞啊，而家车仔啊，而家又嚟啦， 唉，即系数字好多个啦吓。咁所以大家即係講嘢啊，就小心啲啊，即係唔好俾人裝到咁啊。好，咁就噔噔噔噔就過咗去啦。咁就要講下今晚啲正歐聯。咁啊，歐聯今晚有兩場， 2:09啊。今個禮拜再提到大家一次，第二個禮拜嘅下令時間㗎，2:09開波啊。 係啦，2:09啊，即係再 大家記得嚇，即係校鬧鐘啊，唔好即係醒嗰陣時發覺打咗半場。 打咗半場都 OK 嘅，即係咪再瞓翻咯，望一望個賽果瞓咯，聽朝先睇咯。係 啦，佢即係有啲乜嘢嚇，即係錯失嘅字誤嚇，已經提咗你㗎啦。咁首先先講一場咧，就 今晚。 就冇乜咁重要嘅，就係皇馬作客多蒙打，咁啊皇馬第一回合就已經 3-0 粒啦，咁啊睇翻陣容，首先咧就呢個即係至尊球員啊，呢個斯朗拿度啊受傷，咁就啊，但係啲跟班咧都應該。都唔會三球搞咗去㗎。 佢上場有冇出嚟世界？ 冇出嘅，都冇出，冇全部。 咁即係肩係傷咯喎。 係傷嘅，係傷嘅。 唔係你睇一睇呢個多蒙特嘅名單，你就明。 係咁啊！但係你睇翻嗰個傷兵名單咧， 鬥傷啦，可以話。 即係可以話係一片紅啊！ 唔係影響大啲，你見到多蒙特嗰啲主力嚟㗎，大佬，史米沙蘇姆迪、高魯根、庫巴、斯文賓達。跟住就基爾停賽， 不過有個good news啦，因為利雲道夫斯基停賽咧就復出啦， 復出 應該可以踢嘅。 咁但係 其實 用咩？ 其實真係嗰個作用唔大咯，即係睇下可唔可以，可能即係你可能見到嘅，可能係呢場可能多蒙特贏一球，咁跟住出國咁樣，可能係呢啲結果咯。你見到安切洛蒂即係其實都可能會。 我諗都難啊！我就覺得，我覺得皇馬都起碼會不敗，希望要求個不敗。 將來和波就完咗呢一 round 嘅聯賽，呢 round 嘅八強係啦。 係啊，咁就皇馬啱啱場西甲就本來以為對住皇蘇啊有啲困難啦，點知完全係冇嘅。咁場波就0-4啊，作客喎。作客都輕鬆嚼四粒喎、哦，如果唔係拉莫斯、賓斯馬嗰啲中微又中柱咧，就分分鐘唔止四粒、哦，整個六粒喎、哦。咁當然人哋龍門巴和仲要送一球，咁啊多謝啦嚇。仲要兩隊都係皇家嘅，咁啊大家都要小心啲啊嚇。好，咁就要講另外一場啦。咁啊呢場就緊要啲。咁就車仔主場對聖日耳門，咁啊兩隊即係之前禮拜六嗰個表現都係一樣啦，聖日耳門都係贏波贏3-0，又係好輕鬆嘅。咁就首先第一件事就呢個伊巴謙莫域咧就係受傷嘅， 受傷 係啦。咁啊喺嗰個禮拜六嗰個嘅法國嗰個聯賽亦都冇出， 上場傷到今場都出唔到， 係啦出唔到噶啦。咁啊呢個對唔多唔少都一定係對聖日耳門係有啲影響， 不利 嘅有啲影響。咁啊，但係對面車仔啊，3-1贏呢、這個士人小城，我唔記得個比數啦嚇，應該都係贏三球嘅，仲都記得。咁啊，場波就 3-0，3-0 好似係啊， 3-0。 咁啊，傷兵啦，咁啊第一件事就拉美利斯啊，原來仲要停賽嘅噃，呢個車仔。咁啊，另外就薩拉馬迪嗰啲咧，就全部都 出胎。 咁啊，伊杜奧咧。 就有傳話出得，有傳話出得，就其實就肯定係 double， 肯定就 lock up 100% 噶啦，肯定冇 100% 噶啦。係。咁啊，應該正路咧，其實就應該出廢托，應該出廢托就穩陣啲。 廢托啦。 咁啊，夏薩特喺禮拜六嗰場聯賽咧就係、是、 有息。 有出後備有出的 ，係有92碼係侵犯佢嘅。 係啊，咁啊，因為就安祖史卓利咧， 就早段 傷 出， 傷出， 所以呢場都有啲兜符嘅， 有兜符嘅。咁啊，所以哇，即係車路士人腳都好多都麻麻地嚇，啊咁就所以呢場波就 咁啊，唔係 唔係贏咁啊。 咁你就仲即係韋利安就吸胎啦，即係上上。 韋利安唔係吸胎 。馬 迪停賽。 馬迪係馬迪。 馬迪薩拉就吸胎。因為薩拉最近 巴塞爾咁。巴塞爾 咁。巴塞爾。係 啦。因為薩拉最近嗰兩場波 都 打得幾好嘅，打得幾好嘅。咁又是啱啱嗰場啦，咁就但係今場就冇得出。咁啊，車路士。 預計陣容係咩啊？ 預計陣容後防又係嗰四個啦，唔數啦。中場就大衛路易斯林柏特啦，前面夏薩特奧斯卡韋利安，前面托費托啦，就預計陣容 都唔錯嘅， 係 咯， 應該都要咁出㗎啦，冇乜第啲選擇。 咁但係對面都唔曳㗎喎，對面啊龍門斯利古後防雲達韋爾喎，亞歷斯泰亞高斯華麥士維喎，中場華拉迪莫達馬道迪啊，前面盧卡斯莫拉卡雲尼拿華斯納盧卡斯莫拉上一場響巴那個聯賽就打得很好嘅，咁其實就即係卡雲尼擺翻中間，咁就盧卡斯莫拉打右手邊，劉華斯左手邊，亦都影響唔到啲咩功力，咁就所以呢場波咧，車路士可能啊都或者贏到，但係出唔出到線呢就真係非常之難講。 先睇一睇啦，要淨勝兩球。 淨勝兩球。 係啦，要淨勝兩球。 如果賽果係三比一嘅就加時。 冇錯。係啦，咁所以就即係。你話車路士入唔入到對面？ 但你估啊，即係師兄嘅，你估個 game plan 會係點樣？你估係上半場後尾都係會磨住先啦，定係真係想打得主攻啲咧？你覺得？ 咁點都要兩球喎、啊，你話一球都仲可以磨啫，兩球都係要扯噶啦，我覺得、啊、真係呢、這個兩球就真係冇辦法，因為上一個回合即係帕斯杜利臨尾嗰球真係好傷，真係爭好遠。但係如果真係嗰球唔入咧，咁呢場波就即係摩連奴部署就簡單好多啦，真係可以磨 扣一球咯。 有咩有掣撳㗎係嘛？都仲有啲、 啊、有咪就係丹巴巴，嗰啲都係掣嚟㗎。嗰啲就啊，即係嗰啲米基爾都係掣嚟嘅嚇，所以就你話有冇掣撳咧？ 其實啊，我好老實講啦，車仔今巡已經要比較靠地裝啦，因為真係可以變嗰啲人咧，大部分都係傷或者停，或者 吸胎啊，吸胎係啊。 本來佢呢啲人腳就好好用嘅，如果打聯賽，所以你見啱啱嗰場差唔多出曬啦，馬迪啊，呢個沙拉全部都打正選啦。咁、但係呢場波全部都唔用得咧，應該會幾艱苦我估呢場波。 咁啊，車仔主場就。應該就唔使輸嘅，講真就。 咁啊，摩連奴有個好嘅記錄噶嘛， 喺主場 不 敗 噶嘛。 咁啊，但係個問題係真係可唔可以？ 不敗唔夠啊嘛。 係啦，係咪淨係贏到一球，淨係可以贏到兩球咁樣咧？咁啊，我啊覺得真係悲觀啲啦。我估係可能會贏，但係可能係一球上落。 係 一球上落冇用嘅。 PSG 個作客。就 PSG 嘅作客就唔算話，我覺得就唔算話太曳嘅呢隊波，講真，因為佢哋嘅中場即係譬如講而家你打莫達啊、馬杜迪、華拉迪呢三個，同樣都係搶得時，馬杜迪上一場打得好好嘅，咁就對住大衛路易斯亦都唔會輸蝕得去邊，咁啊巴黎聖日耳門最大問題就兩集啦，我哋都講過啦，兩個節目都呢輪出雲達韋爾比較多嘅，咁就上一場波亦都有助攻。咁就個方唔錯，咁啊點都好過沙叻嘅， 雲達韋爾如果要睇住夏薩特，都我諗好過沙叻嘅，起碼 係啊，咁就另外麥士維啦，麥士維就可能弱少少，講真就咁啊，但係佢今年都神來之筆都有嘅，咁就所以權衡之下，我啊覺得其實呢場波似和嘅。似和最多都係一球上落。 OK， 我就唔覺得車路士會輸嘅，但係我覺得係最多 一球上落。 有希望咯，即係個希望就即係唔係另外嗰場咁渺茫嘅呢個希望。 另外場三比零就冇啦，基本 上。嗰場就唔好講啦，贏緊啊，即係皇 馬一定出線， 出線就篤定啦，皇馬。 出 線。即係車仔唔係冇機會咯， 即 係 唯一一個對車仔好有利嘅因素咧，就係阿 Lulu 今日著咗聖日耳門嘅波衫。係。咁但係。佢著聖日耳門波衫，車路士贏一球都係贏嘅噃，所以就冇意思噶。咁、就所以咧，啲咁我睇，但係我覺得真係都幾有興趣睇聖日耳門打去四強，睇下咩嘅格局。我哋幾有興趣嘅。 咁啊，始終個面孔比較新一啲啦，即係未應該佢應該未試過進級過四強咯。 未， 歐聯賽制， 今年未， 歐聯 今年未嚇，今年未。 咁都想睇下佢成績去。 想嘅，因為其實對波 佢嘅人腳強嘅、 強。你帕斯道利呢度我都未數啊，咁仲有。而家受傷係伊巴謙莫域咧，啊咁所以就 華斯啊，其實好多好手， 好多咁啊，所以就我都好想睇呢隊波，睇下去到四強會係點嘅。翻嚟車仔出年啦，出年就出、年就會好啲㗎啦。 專心爭個聯賽啦，講真， 聯賽就問水㗎啦，爭個歐聯嘅四。啊，唔係歐聯嘅呢個出線席位， 好穩喎，大佬 前四 三好穩啦。 哇，師兄你講到咁樣， 唉，呢個 因住啊反勢啊呢啲，唉，真睇到咁淡。 唉，咁摩連奴係咁講，摩連奴冇錯嘅喎，一早 唉，我都知摩連奴永遠都冇錯， 一早 講聯賽知啊， 一早講聯賽， 我哋受過好多教訓嘅啦。 好，咁就禮拜今晚嗰啲就講完啦， 今晚講完啦， 咁啊到聽晚啦，咁啊首先第一。場要講拜仁先啦，拜仁對 小心曼聯啦， 冇錯，拜仁主場對曼聯， 真係好弊，上一場贏唔到，今場主場俾人哋攞個最後球就弊啦， 冇錯。咁就首先第一件事咧，就一個好有利嘅數據嚇，咁就係當啊呢個獅子，頭先我講過，獅子發話暫停反曼，曼聯係 未輸過 嚇，未輸過再講一次。第二，鄉村張思倫好 fit。 系 呢轮好 fit， 亦都多咗正选。呢场预计阵容亦都预计 会 有 出咧，但系阿摩佬好唔系咁中意用佢。 阿莫耶斯， 莫耶斯， 阿马耶斯，阿马耶斯啊，唔敢玩嘢嘅。呢啲扬名立万嘅机会系呢一剂啫嘛，唔通你搏联赛咩？系呢一剂啫嘛，一搏到个欧联几多倍啊？而家好似卅几倍。 应该就近卅倍嘅。咁呢个就系第一回合未打之前，可能热翻少少嘅。 系咯，热翻少少。 热翻少少，我当你。起碼都有廿幾倍啦，哇！大佬揚名立萬，咁所以都真係搏曬命嘅。不過個問題啦，一睄睄都預計陣容，見到啊周秀娜個 friend 打中堅咧，就真係弱少少。 但係 選擇咩？真係。 但上場李奧柏維迪呢個中堅組合其實唔係真係咁曳嘅啫。 上場你講對紐卡素啊嘛？ 唔係上場對拜仁都係。 拜仁嗰場。 哦，拜仁 上一回合都係。都係咁樣，但係唔係真係差咁緊要喎。 同埋咧，場波佢啊中斯啊擺，如果係預計陣容擺右閘咧，就似乎效果比佢打中堅就似乎嚟得要好。係咁啊，但係對住拜仁咧，咁就講真，咁我上個禮拜都講㗎啦，拜仁就出線就應該嘅，係亦都係應該出緊線嘅。咁啊，雖然佢連嗰個不敗嘅紀錄咧 已經破咗啦， 已經係破啦， 輸咗俾呢個奧加斯堡。 係啦，咁就可能唔使俾阿曼聯就破啦。 但係嗰場係流力流得好緊要㗎噃。 咁啊，梗係啦，呢個就唔使問啦，所以就唔需要理會㗎。係 啦，嗰場係唔可以攞嚟參考嘅。 嗰場嘅作用就係被費事俾曼聯 破啊嘛， 啊 你講呢句又同阿 Eddie Ken 英雄所見略同啊， 係啊， 佢覺得話呢場波個心思就係用嚟唔好俾皇馬呢個曼聯破呢個不敗。 冇錯，所以大家一定要密切留意曼聯呢場波。講真就呢個啲傷停名單就雲佩斯 嗰啲唔好講啦，咁朗尼應該都係唔出得嘅。 朗尼就兜符， 照計都唔得。 兜符 應該兜符嘅，係腳趾有問題啦。 腳趾甲崩咗， 唔知啦。 哦，咁啊腳趾甲崩咗啊，好緊要㗎，咁啊弊啲。兜符嘅，咁啊馬達喎，啱啱嗰場波 唔 出得啊， 好亂嚟啊你， 師兄 出局㗎大佬，犯法嘢唔好做啊師兄。 师兄乱嚟啊！ 你俾我讲多半句你都唔得啊！你真系唔使咁快手噶嘛！我话马达上一场波响呢个联赛有好好嘅表现，入两球嘅，好似唔知入两。 咁但系呢场冇噶嘛？欧联系唔可以。 即系见到呢个乡村真丝马达，即系佢配合啊，狮 斯入球好精彩嘅，非常之精彩。咁啊，奈何啊，俾佢咁快講，馬達係 唔出，馬達係唔出得嘅。 馬達係 奈何， 我再講一次啊，馬達喺歐聯係唔出得嘅。 係啦，如果曼聯跌咗歐霸咧，都仲有機會可以出。 未必都唔得， 都唔得， 都唔得。 你講下季係嘛？ 唔係，即係如果上季分組賽 都唔得，都唔得。 我唔好肯定。 我記得係 唔算啦，唔算啦，唔緊要，呢樣嘢既然都冇發生， 冇 就 發生啦，唔好講 啦。咁啊，總之一句啦，呢場波就認真啲講，拜仁就應該出線嘅。咁但 估你估個比數會係點樣咧？咁呢場波拜仁主場， 主場 正路牌就通常咩隊都可以數噶啦。咁但我覺得今場都會係比較謹慎。 係咯， 我估個比數唔會 一兩球就算噶啦，一兩球上落咯，即係 拜仁係。高質靚馬，咁第一班有啲馬咧，即係顯示佢有超凡嘅實力，通常就勒住就贏少少嘅。我諗啊，呢隊拜仁都可以咁樣做。 O K， 咁但係咧有傳話卻奧斯喎，話走喎。 哦，傳曼聯， 傳曼聯啫， 傳曼聯 又傳曼聯，傳得好盛， 但係好假喎， 假嘅， 好假嘅 咧。因為我覺得喺而家呢階段呢啲比賽，即係打到而家呢個月份，即係大約去到四月啦，即係打到季尾咧，好難會有個球員真係同隊友即係報道咁講，同隊友講我會過對家咯。 唔係對家， 即嚟緊呢場波係對家，即呢一點我覺得係通常係有啲炒作。 匪夷所思，因為如果大家熟知德甲嗰個情況，佢哋其實係一月嘅時候就會公布嘅。如果真係決定咗季尾走嘅話，喺呢個時候先傾咧，嗰啲通常都好流。 我其實唔好 sure 咧，佢老師佢嗰個 case 係嚟緊仲有一年約，定係下季又約滿咧？應該就唔，我諗應該就應該仲有一年嘅，咁我諗佢有一個問題就係佢想有個好啲嘅薪金啦，咁想加人工。 我諗呢啲都 係 經人放風 嗰啲。咁但係個問題就未去到話而家唔簽，咁我 free transfer 任傾嘅，就未去到呢個地步。 應該就 算利雲嗰個 case， 就算係因為利雲舊年已經傾， 舊年上年係咁啦嘛， 係啦。咁但係你就你換即係大家代入翻，你係卻奧斯，你係一個即係唔好話卻奧斯，你係一個稍微有啲質素嘅球員，你今季你對若即係坐緊呢隊波都不乏正選踢嘅時候，會唔會咁快去諗咧？ 其實今年佢嘅機會已經多好多啦，因為小豬傷咗好長嘅 長時間啦。 咁艾根達拿又未去到話攞到好穩嘅正選啦。佢冇理由， 石又對佢冇乜威脅啦，又威脅唔到佢個位置。 根本上而家個位好肯定咗，卻奧斯係唔會打進攻 㗎啦。 咁所以根本上亦都會影響唔到。 要鬥後啲就一定係佢。 咁以佢24歲咁樣嘅年紀，咁去踢開德國嘅聯賽，德國人我好難相信。 同埋 你 有保證， 除咗薪金之外， 保證德國嗰個隊友位。 係啦， 咁唔係喎。卻曼聯喎，最受歡迎球會喎， 下季冇睇你 喎，曝光率喎， 曝光率你拜仁冇咩？ 係 啊，拜仁爭少少啊嘛， 你話 睇英咁啊點都係睇英超多，睇德甲㗎，講真 嚇唔係啊嘛， 唔係啊嘛， 真係，所以大佬曼聯喎好緊要㗎喎， 唔係你 好多 fans， 就算我要嗌價，我都踢埋個世界盃先至，即你攞埋嗰啲表現話俾喂我國家隊我有位踢嘅，我喺嗰隊球隊我係正選，即係不分我踢三十幾四十場一季，跟住我唔嗌得高啲身價，係咪先？冇呢個傳其實都幾流下。 其實我都覺得冇乜可能，因為你話拜仁嘅中場當然係好多人啦，但係踢到佢而家呢種波嘅球員其實唔多 㗎。係 即係你話反而佢嗰個情況唔似文素基治啊嘛，因為下年有個利雲翻嚟啊嘛。 唔係其實個問題就係 威脅就大好多 啦。喺嗰個前鋒位更加空險嘅時候，就係我唔用前鋒都得啊嘛。 佢又可以踢無鋒陣， 係咯， 係咪佢 460咁回籃打一個 force line 嘅時候搞掂㗎咯？咁個前鋒位梗係危啦。 所以我相信係有啲吹水新聞啦。賽前最中意咁講㗎啦，即係譬如好似即係有啲大戰之前都有講過，其實我有機會教曼聯嘅咁樣，即係對方即係哥迪奧拿都係。落少少咁嘅心理戰， 係嘅咩？ 佢有講過噶嘛，話阿費格遜， 因為佢 嗰陣又揾咗佢啊嘛，係咯，上個禮拜 哦，英文唔好， 咁呢啲嘢都係即係大家 吹水啫， 賽前吹水啫。 係啦，咁啊， 因為個問題就係因為曼聯揀到啲人過拜仁啫。 哦，既然你哋講得咁鬼老定啦，咁啊拜仁啊出緊先啦。 係咪？我覺得卻奧斯走呢樣嘢好 老，係啦， 係絕對唔會咯。 呢個可能性太低啦。 哦，咁啊馬利奧哥石當年幫我蒙特出走都好似好老定嘅， 但係佢。佢係嗰個就講咗好耐嘅，即係同埋去到出嚟嗰個價位係震撼嘅，即係用即係拜仁係用一個 buy call 破德級 德甲嘅本土纪录啊嘛。 系啦， 咁就所以拜仁啊应该出线嘅。 系 咁啊，至于圣和富就拜仁就唔会输啦。 因为你有个组合球揸手嘅， 原则上零比零都出线。 冇错， 一比一就会加时。 系咁我唔系好相信拜仁会输咯，简单啲嚟讲吓。 啊， 好，咁就 另一场。 马体 呢场就上一 round 又系一比一嘅赛事， 系咁就首先两队波咧嗰个伤停就一定要讲讲噶。马体会冇迪亚高哥斯达啊，佢哋嘅射手 肯定唔出得， 肯定唔出得噶啦， 肯肯定 好大影响、啊。 睇先，而家睇就兜符，咁就但系咧就嗰场联赛就唔出得啦。呢、這个 not sure 啊， 你觉得会唔会系斯蒙尼放烟幕咧？ 嗱，講真，咁就我又覺得佢係一定係有啲傷病嘅問題。 O K， 佢會唔會隔硬嚟咧？就難講。咁、就巴塞就少咗啊， 碧基 就真係肯定唔出得。 碧基傷幾耐啊？ 碧基傷起碼都四個禮拜，起碼四個禮拜。因為話好似骨嗰度有少少裂啊。骨 佩奧爾出唔出到？ 佩奧爾就有傳嚇， 真係可唔可以頂？ 可能會頂， 係咯， 可能用佢嚟頂，但係。呢、這個階段我寧願用巴查， 唔係啊，即係佩奧爾打巴查啊，我意思啊， 咁啊唔可能咯，講真， 因為點都係馬斯查， 用翻馬斯查， 因為馬斯查蘭路打開，講真就點都係用馬斯查蘭路噶啦，咁同埋馬斯查蘭路面對即係。啲非角球，即係唔係兩邊傳中嗰啲咧，都 OK 嘅。 OK 嘅，但係多人壓落底線，佢嘅企位就通常都領嘢。 係咁啊，另外就賓道就代替呢個華迪斯咧。 華迪斯啊， 我都類似講㗎啦，就用波方面就爭好遠。咁、就其他嚟講就雙方都正常。 艾達杜蘭都兜符啦。 艾達杜蘭兜符啊。 艾達杜蘭就 有一個傷病啊。 艾達杜蘭就應該 OK 嘅。因為嗰場啱啱禮拜六嗰場維拉利爾嗰場都應該係有後備 ，OK 出過嘅，我覺得 OK 嘅。佢個情況樂觀過迪亞哥哥斯達，呢、這個就肯定㗎啦。咁就兩隊波嗰個週末嗰個西甲嘅表現咧，就其實兩隊我都覺得麻麻地。咁就雖然兩隊都贏波， 順利贏出咯，但 係咁就馬體會嗰場就其實冇咗迪亞哥哥斯達，其實喺個攻勢嚟講咧。是真係同有迪亞高哥斯達係有啲距離。你就算講嗰場波對維拉里爾咧，佢嗰個攻勢係唔多嘅，反而維拉里爾就算喺下半場維拉里爾嗰個嘅即係攻勢啊，猜波嚟講仲猜得比較好。咁但係就嗰場波其實就入肉嘅攻勢就好少。咁、就嗰、那個入球就角球好早啊，十幾分鐘就係阿高基右路斬出嚟角球，咁就俾阿魯爾加西亞就頭槌頂入。咁、但係個波其實呢，如果你留意慢鏡頭呢，其實魯爾加西亞喺頂波嗰陣時呢就推一推對方嘅後防㗎，咁但係人馬彈雜。咁就球證就睇唔到， 睇唔到 就結果一頂就入去。 咁樣 呢啲出實嘅嘢啊，今個禮拜都好似多啲。 啊，咁同埋就嗰場波就斯蒙尼咧，經常性就煽動啲球迷咧，就落嚟啲打氣嘅。咁、 咁呢個合理嘅。 煽動法咧？ 哦，即係好係咁，即係好似揚下手啊呢類咁 啊，呢、這個正常啫、 即係咁、我用煽動呢個字啊， 即係鼓勵 啫， 鼓勵。咁啊，呢場波亦都估計亦都會啊，呢、這個馬體會，因為似乎對波咧，跟呢場波我會覺得啊，假如真係冇咗迪亞高哥斯達。甚至即係話迪亞哥斯達，就算落場都未必係100% top fit 嘅時間咧，應該係會鬥得好深，但係會鬥得好深㗎啦，相會。 馬體會對巴塞歷年嚟都係馬體會有 at 咁多啲上風。 兩睇啦， 即係唔係好多年巴塞贏得好輕鬆，其實都 巴塞一定唔輕鬆㗎啦。 係啦，每一次對馬體會都係惡劇， 好慘，好慘烈 啦。即係又或者 其實呢個傳統好耐㗎啦，即係講緊就算以前即係費托嗰啲年代啦，再早啲都係咁樣。 費托啊， 打得好燦爛嘅，入好多波。 古魯啊，科蘭啊，一路數落嚟啊，到而家都唔係易 搞嘅係啊。咁啊，巴塞就啱啱個禮拜咁就對完貝迪斯就贏波，但係咧就冇乜說服力嘅，好明白。啊，除咗第一球波啦，咁啊第一球波就山齊士嗰下咧就相當之精彩嘅。第一就控落嚟黐嗰下就好似個膠水咁嘅直腳，一黐落就黐到好鬼靚。第二咧就佢對住四件嘅後防咧就左穿右穿啊，即係左扭右扭都唔甩唔到個波。結果咧有一個唔生死喺禁 禁區一腳就將佢 勾一勾就跌， 咁啊結果就十二碼，嗰球波就贏三齊士噶啦。咁就其後其實除咗沙維有一球罰球中柱啦，咁就第二球波就擺烏龍嚟嘅，啊擺烏龍嚟嘅，咁就阿祖安路俾入去，咁就想俾阿柏道喺中間射入去嘅，咁但係咧就呢個貝迪斯嘅費古魯斯就擺個大老烏，咁就先至係贏到二比零。咁啊，其後咧就呢、這個貝迪斯嘅魯賓加斯道啊，呢、這個其實係佢哋嘅主力射手嚟㗎，但係唔知點解今年出好少啊呢、這個球員。咁就、那個波咧，其實又係睇到咧巴塞嘅後防咧，真係又係好威曳、嗯，因為咧其實魯賓加斯道喺佢射波嗰陣時候，其實已經有三件㗎啦。但大家知點解佢未射波之前有兩件已經喳喳淋就瞓低，喳喳淋就未波都未即係冇步住就即刻就瞓低。咁結果就冇用啦，即係想鏟佢嘅波，但係鏟唔到，咁就二比一。咁最後先至係靠一個咧。即係二比一都搞咗好耐啊，咁但係其後就俾尼馬，咁就左邊傳中就散到貝迪斯嗰隻手，球員隻手，咁嗰個波咧，好坦白講就似波打手嘅、 嗯， 就唔應該，即係好坦白講，以依球嚟通常情況就唔應該十二碼嘅，咁但係就俾咗，咁就美斯入多球就三比一，就講真說服力就欠奉，長波說服力就欠奉㗎啦，巴塞就 三分二代啦， 三分二代，咁主場貝迪斯包尾嘅大佬，你唔三分二代啊，真係講真，咁所以呢場波呢馬體會就似乎就會鬥得好深，巴塞就一定係攻㗎啦，咁同埋最近係啊，同埋最近呢你知啦，巴塞就即係嗰單 風流兼逢連夜雨啦。 總之就濕滯啊！ 你點睇呢師兄，即係嗰個禁買球員嗰個令？ 哦，咁首先就球迷做咗，首先個會做咗回應先就上訴啦。球迷做咗回應㗎，喺嗰場波咧就整咗塊大 banner， 好大張㗎，咁就話咧。個意思就話你唔好搞我拉馬西亞，叫你唔好搞我，唔搞咗拉馬西亞嚇，咁就即係顯示到球迷嗰個態度。咁、至於我點睇咧？咁第一作為巴塞球迷咧，就高低一起就榮辱與共㗎啦。即係萬一啲即係嚟緊啊呢個 咁唔俾買人啫，又唔係世界末日。 哦，咁啊爭好 遠啦，又唔係扣分。降你落西乙咁啊，唔係咁大鑊嘅。 咁啊，第一咁啊，你知啦，我最近有好多巴塞擁等，最近贏六冠又四冠，每一年都起碼有一個冠噶嘛，有好多啲新嚟嘅球迷係嘛，咁啊唔知噶嘛。 但係算啦， 有啲勝利球迷 都未又要提翻佢哋揾一揾，即係早即係九十。九零即係零零 加斯帕克林年代， 加斯帕之亂， 即係加斯帕之亂都經歷過啦。呢啲好坦白講，小兒科啦。講真，因為好坦白講，如果佢呢個情況啊，呢、這個政策真係會正式係實行嘅話咧，即係而家上訴啊，如果真係唔掂嘅話咧，咁最大影響就是斯迪根啦，咁就應該冇咗個龍門啦， 好 第二個中堅位啦，就比較罩忌啲嘅。講真就係呢兩個位嘅啫，嚴格嚟講， 如果你進攻方面嘅人手係足夠嘅， 好夠啊， 好夠，夠但你即係好明顯，好大嘅問題就係防守嗰方面就閉翳啲咯， 好閉翳，係啦，個龍門位一定係奔到正選， 都唔係嘅，唔係嘅，下季咁應該我估會同華力斯未必一定走嘅， 未必真係走，如果情況咁嚴峻嘅時候就未必會離開㗎。 咁我相信就華力斯已經簽咗 contract 㗎啦，簽咗應該簽咗 contract 㗎啦，咁啊貝奧爾嗰度會唔會掹得翻咧？ 賣可以賣球員㗎嘛，係嘛？即係賣係冇。 其實應該都唔得㗎。 有人 除非佢係嗰個 contract end， 咁佢離開 就。有人講就話賣得，有人講就話唔賣得，咁應該因為賣球員會有收入，咁我覺得就應該唔賣得嘅。 係啦，應該係 ban 你 transfer 借唔借得可，同埋可唔可以收翻球員咧？ 收翻球員一定得， 一定得。 但 係 借出去就 未必得， 真係難講啦。所以就要睇翻佢嗰個即係情況會係點樣樣啊。咁就總之就。進攻唔擔心，大把球員翻曬嚟嗰啲保障啊，艾費利啊，都 冇需要保障艾費利啦，真 咁，但係可能人手唔夠收翻嚟噶嘛，你知啦咁就所以就巴塞呢場波啊，講翻呢場波就 係點睇咧？ 危啊！ 我就真係比較睇好馬體會啦。 我真係覺得 我估會一球小勝。 係咯。 哦，咁樣啊？ 隨時係馬體會贏波收場。 我有少少睇過巴塞喎。 O K， 係 要有奇蹟咯。我第 誒、我會覺得咧喺呢個環境嘅巴塞係要鞠躬嘅，鞠躬反而對呢隊球都有好處。 係咁啊， 同埋始終就馬體會係少咗個。 另外 哥斯達係爭好遠啊！我覺得係爭好遠喺個攻擊上，即係起碼 唔係特別。但係馬體會嘅防守唔係真係咁曳啊嘛！ 但係調翻轉，你會覺得嗱，因為既然冇哥斯達啦，會連埋心水，我真係同你守你，因為佢真係可以零比零。 係咯，我知，我明啊，我明啊，但係我覺得 個決心又會相對大啲。 我覺得巴塞羅那呢場波嚇係有機會撕破到馬體嘅防線。 系， 唔知點解我有咁樣。 唔係咁，當然啦，大部分情況之下，你咁講都啱。咁以巴塞嘅功力嚟講， 但係今季巴塞就， 我覺得好睇一樣嘢就係其實即係傑斯仔都成日講啦，即係講嗰個對獎杯嗰個亨架啦。喺現階段嚟講，你冇得同馬體會鬥嘅，因為呢班球員其實練到呢個階段係好想 佢一定 攞嘢落袋嘅。咁調翻轉就即係巴塞班球員就冇咁強啦。 同埋好坦白講呢件事咧，其實都我覺得啊。對本身嘅球員，尤其是拉馬西亞出嚟嘅球員咧，係有一啲正面嘅影響嘅。 即係覺得好似冇用我哋，恰我哋咁樣。 尤其是呢場波嗰場貝迪斯嗰場，你見到沙維啊嗰啲咧，都幾薄嘅。咁啊，所以我就因為覺得呢一點咧，就即係你話如果呢件事冇，咁就可能。個嗰扎球員冇乜火咧，咁我反而覺得馬體會仲可能會守到下。 沙維喺賽前都話啦嚇，呢一場波係佢哋嘅決賽嚟㗎啦，又當決賽咁打 㗎。係啊，即係可以話佢哋嘅榮辱之戰啦，係嘛？即係覺得，因為佢哋啲球會反應，啲球員反應好簡單啫。係你哋即係覺得係呢啲皇馬嘅陰謀，皇馬嘅陰謀。 咁我覺得。睇得未免陰謀論 咁啊！對手又來自馬德里嘅球會， 係啦，咁所以咧 話曬都係政府都係來自同一個市政府先啦，起碼 咁呢啲就歷史嘅恩怨就留待遲啲再。 唔係呢一點其實講真就從來都會好大嘅， 係啊， 不嬲都有，所以點解 That's why 打得咁緊 啫？所以就我成日心中都會諗呢場波巴塞羅那係有機會贏，甚至我覺得唔止一球。 O、okay, K，、哦、好， 好， 咁就呢 場希望你得啦。 O K， 咁啊，心裏希望啫嚇。好，咁就經一嚟咗咯喎。啊， 有冇咩補充啊？關於歐聯， 冇。 吓，讲声 hello 先啦。 你哋做咗预测欧联， 欧联预测啫。 系啊，四场波， 简单讲讲啦，四场 讲啦。 其实 你会拣边场睇？ 讲咗今晚啦，嗱，今晚两场就系呢个车仔嗰场啦，同埋另一场就系皇马嗰场啦。皇马场我谂你都唔使讲乜噶啦，一定会系皇马出线噶啦。车仔对呢一个 巴黎圣日耳门， 系咪车对巴黎圣日耳门？系点睇咧？你觉得？ 例如好老實講，我 要贏兩球先出 線。食花生嘅啫呢場今 晚。係花生。 其實最期望嘅局面咧，就係本來我希望佢就其實如果作為利迷嚟嘅呢場， 李佳秀贏啦，李佳秀贏出線啦， 繼續進球啦， 都 OK 嘅。如果 係咯， 所以但係其實已經收到個效果啦。因為第一回合如果作為利迷嘅咧，肯定咧就比較會中意聖日耳門。第一 first try 一定係聖日耳門贏車仔2-1嘅，因為咁樣咧，先至會令到車仔用盡曬所有精力打呢個回合，而再下一周對利物浦咧，再下幾周對利物浦， 下幾周 兩周 尾三個周 就會比較好啲嘅，咁啊，但係1-1都唔差嘅，但係3-1似乎就。真係好講個取態嘅，係因為其實而家我因英超又會講啦，因為今一踏入季尾，其實好多球隊開始個心態已經有啲變㗎啦，包括阿仙奴都係，咁啊，如果3-1，其實老實講，以摩連奴嘅性格咧，佢一定去盡嘅，一定會去盡嘅，但係問題以球員嘅嗰個心態咧，係點睇咧？就真係好難估，所以我都係覺得呢場其實車仔。睇下會唔會攞隻紅牌啦， 攞紅牌， 攞紅牌咁啊！ 你估紅牌啊？即係大衛路易斯啊嗰啲嘅咯， 類似嗰啲啦，因為一係草草地，因為老實講，如果車仔要出盡10成功力咧，就一定要行翻邋遢足球噶啦，一定係噶啦。 佢踢唔到，踢唔翻上季嗰啲噶啦， 我諗都唔得噶啦。其實而家以今季嚟計，我都其實呢場正路，我就真係睇唔好車仔會贏嘅。即係佢最多可能係小勝，然之後出局咯。 係咯，係咯，係 咯， 通常都會係咁。 同意。 好， 我哋頭先都係咁估。咁曼聯咧，好危險喎！小心曼聯啊嘛，先至講。 喂，曼聯即係呢個 moment 真係好難講。 好犀利啊！ 好犀利， 輸過啊，不敗啊！ 因為始終有一樣嘢就係 有幾個因素估唔到嘅就係朗尼同埋呢個馬達，因為始終呢兩個其實即係憑心而講，真係世界級。 我再講一次，馬達摸出啦， 摸出啦， 係歐聯。 左軒，你唔好扮嘢啦，你一定有嘅。 唔使幫我搭條樓梯啊！我真堅心堅抽係柒。 唔係因為朗尼都好有可能唔出得，係啦，當然唔出得啦。 啊，朗尼唔出得啊？ 朗尼傷啊嘛， 有少傷係 嘅，子宮有傷啊嘛。 係因為嗰場聯賽冇。 雖然佢傷啊，但係都入選咗呢個英國太陽杯。 係我知，係 想用係 啦。好， 又傳呢個卻奧斯下季轉會啦，係咪？即係拜仁啲好不利嘅條件出曬嚟，啲軍身好不穩嘅。 咁樣好雜喎，又冇雲二五，又冇朗尼。 係啊。 咁就似乎真係話真係 鬼逼黑咯。 咁仲要作客啊？ 係啊，作客安聯啊。 咁應該真係好炸啦， 好炸啦，應該好炸啦。 好真有冇手嘅本錢？ 嗯，啱。咁所以就經一個分析，大家要留意。 但係好悶咯，隨時排除呢場波。 哦，咁難講嘅，真係難講。 睇咗半場係咩比數啦？三比零，大家真係可以瞓覺。 好，咁啊，快快手手睇埋歐霸。 講少少啦， 講少少啦。咁就四場波嚇。呢個賓菲加對艾克馬爾，我記得賓菲加第一回合就贏1-0嘅作客。咁就而家翻返去主場。艾克馬爾最近嗰個 form 咧都係麻麻地㗎啦，好坦白講。 有奔飛家㗎喇， 咁啊奔飛家就冇得傾㗎喇，咁啊第二場就早記就對里昂， 上回合就作客1-0嘅祖雲大師， 咁啊應該早記都穩陣嘅，仲高啲嘅，咁啊第三場就華倫西亞對巴素爾， 唔使啊，巴素爾繼續去啦應該， 華倫西亞最近個 form 咧，原來上個禮拜我冇講啊，因為我前嗰個禮拜講咗基達菲咧，就成半年冇贏過啦，啱啱。即係前嗰個禮拜咧就贏華倫西亞呢、這個基達菲，咁所以話華倫西亞最近個 form 咧真係認真就麻麻地。 佢係想流力打一邊定係真係個態好好 好玩啦！基達菲半年冇贏啊，點流力都唔係咁㗎。 唔 係 我講華倫，我講華倫。 咁咪流力亦都唔會輸埋㗎嘛。講真， 同埋啱啱星期日佢嗰場華倫西亞嗰場係和咗呢個維拉利爾。 華拉杜列嘅又係0-0啊！ 我估呢場都即係巴塞爾應該都好穩啦，咁啊 應該出線嘅。 四五嗰集阿傑斯仔都話啦，之前巴塞爾嗰兩場嘅嗰啲咩足總杯都特登出嗰啲好弱雞嘅陣容， 流量啊嘛。 咁我諗佢都係指望住呢個歐霸，希望可以攞個杯，即係我估佢個重心會擺好多喺度，所以應該都會，就算作客都應該係會擺個幾強。 我覺得我覺得華倫西亞現階段個狀態係 贏唔到嘅， 贏唔到巴塞爾三球即係所以巴塞爾， 我估巴塞爾不敗添 啊，應該巴塞爾出線㗎啦， 可能贏埋再贏埋華倫西亞就出線。 係咁啊，反而有啲變數會係尾場西維爾對波圖。西維爾最近 近況好好喎， 近況好好， 係 繼續贏波嘅。 第五啊，馬西加。 第五最近就個聯賽各方係相當唔錯嘅，啱啱嗰個禮拜亦都贏波。咁就波圖就其實好坦白講，即係雖然第一回合係如果冇記錯波圖贏嘅， 贏波1-0。 咁但係我覺得西維爾係足夠嘅能力係可以反勝嘅，係好坦白講，足夠能力反勝。 主場係強嘅西維爾， 同埋西維爾啱啱嗰場波拉傑迪都係打咗半場到啫，好坦白講就收起嘅，就流力就肯定㗎啦。咁就所以就依佢哋，因為啱啱嗰場波就加美路啊，曾經打過呢個 巴黎聖日耳門， 巴黎聖日耳門嘅前鋒就入兩球，如果冇記錯嚇， 冇錯， 下半季好好多喎。上半季就冇點出嘅， 係啊，下半季係啊，係啊，咁所以就呢場波，因為對面愛斯賓奴就其實好硬淨嘅，我冇諗過西維爾係贏咁多嘅，講真就，咁就所以證明西維爾對波狀態唔錯，咁我有信心，咁啊波圖呢場波都係出局嘅機會啦，都係出局嘅啦，好坦白講 嚇。 好，咁就歐霸就講過啦，咁就上半場科波桑就去到呢度，下半場再繼續。 好。 有嘢同我哋讲，记得上 www.soccerwise.hk 留言啦。